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5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2018年7月13号，国产影片《邪不压正》公映。这部影片改编自张北海的武侠小说《侠影》。张北海呢是导演张艾嘉的叔叔，张艾嘉本人呢也很喜欢叔叔的这本书。在接到十几家制片公司希望把小说改成电影的请求之后，张北海将这一个事情交给了侄女张艾嘉打理。但是张艾嘉却认为《侠影》的拍摄难度比较大，不仅要准确地再现旧北京的风情，还要拍出传统武侠片里没有的新意，一定要等到有合适的人再拍。经过多方考虑，张艾嘉看中从小长在北京的姜文，认为他可以把握《侠影》的精髓，拍出影片所需要的柔中带硬的感觉。那么说到姜文，我们本周已经分享了他主演或者是导演的四部影片，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他4年前的作品《一步之遥》。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一步之遥》这部影片的故事。2014年12月24号，《一步之遥》上映，这是姜文自编自导自演。除了姜文之外，其他主演还有葛优、周韵、舒淇等人。这部影片的剧情改编自历史上真实的民国奇案严瑞生案。1920年的上海花玉大选如火如荼，最终归属扑朔迷离，操纵大选的几个人想借此大捞一笔，为此还请动了上海滩的头面人物出席了大选决赛。选举结束以后，一场意外使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姜文这部筹备了4年的《一步之遥》，一如既往讲了一个惩善扬恶的故事，每个人物都会在一场生命冒险中明白生命的价值。这部影片共拍了100工作日，其中的一天还发生了一场火灾，这场大火烧毁了主场景大世界舞台的60%。那么这一次事故造成的损失，可以轻松拍摄一部国产电影。不过呢，所幸没有人员的伤亡。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一步之遥》。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姜文饰演的马走日和葛优饰演的向飞田创办了花艺选美大赛，以帮助武大帅之子武七洗钱。这场大赛吸引了多国佳丽参赛和世人的关注，最后有三个人参加决选，在台上承诺拍卖出价权，并且计划捐出全部身价的前届花魁完颜英最后获胜。就这样，声势浩大的第三届花艺大选让马走日一举成名，也让他的搭档兼发小向飞田声名鹊起。但是武七想要洗白的钱却都被完颜英捐了出去。然而整个花艺大选是马走日一手操纵，他和完颜英之间也是多年的旧相识，完颜英的再次当选让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大赛过后当晚，马走日在与完颜英约会时意外被完颜英逼婚，因为马走日没答应，用情太深的完颜英竟然拿枪相威胁。为了安抚完颜英，糊弄了事，马走日和完颜英抽了大烟，并且开车去郊区兜风。结果第二天早上，等马走日回过神来，车已经翻了，而完颜英就死在他的面前。而为了保住性命，马走日便跑去找五六。五六是马走日的旧情人，而五六的母亲，如今的大帅夫人谭赛南，也是马走日曾经的老师。借着这层关系，马走日希望武大帅能够出手相救。结果在武大帅家的马棚中，马走日却意外发现了被带上马料向飞田。 谁？ 飞田，我呀。 哎， 走日，救我！ 真的在这儿啊？这是怎么回事？ 别来别来，这是马嚼子。 嚼子？ 背上还有马鞍子呢。 谁干的？这是 武大帅呗。 为什么呀？ 他说我不配做人，让我逆向进化，让我重新变回猴去。 变猴？关马棚里干什么呀？ 说是先从马这儿过渡一下。 你这是把人家给得罪狠了。你到底干什么了你啊？ 武七带我耍去，让他爸逮着了。 嫖去了吧？ 还能干嘛呀？ 按说嫖不至于这么整你啊。 他爸的人，他爸的地儿， 就怕是这个。 你看见那闹钟了吗？12点，你要不把我救出去， 他说就把这俩野马放进来。野马？你那什么？您会很受委屈的。 我就是不愿意受这委屈。 我给你解个扣，把你放跑吧。 千万别放了，我也跑不了，他非把我毙了。你呀、你找五六说说情，让五六跟他爸说说情，救救老哥，又有为难事。 哥， 你帮我看看几点了。 11:37， 还有23秒钟。 我还来得及救你吗？ 来得及来不及就看你了。 这时马走日的内心是无奈的，但他还是答应了向飞田。然后马走日出席了武大帅家小老婆云集的晚宴，而武大帅也把武七和向飞田吊在了厅堂之上。 你们知道漏棋是什么问题吗？见着钱就想花，见着女人就想嫖，说啊，军费呢？ 嫖啊！ 听了这句话，武大帅开枪打断了吊武七的绳子。 妈，别哭，我没死。 那是我要开军校的钱，美国有个西点，我就是要在中国办个东点。 你是想娶全世界的小老婆？ 那也得身体好，我就是让中国的军人结实有劲儿。可是这两个混蛋， 结果这两个混蛋把该花在男人身上的钱都花在了女人身上。 啊，对，你想的对。 大帅，您高瞻远瞩，马某人我要是年轻几岁，一定会跟着您征战南北。别的大帅都把钱花在了飞机坦克上，可是您却一下子抓住了人。大帅，您应该生气，他们两个应该被枪毙。 把马给我牵上来，献马吧。 哦， 马吧。 且慢，大帅，要想培养中国的军人个个有劲儿，不一定都靠钱。 钱都花光了还能咋办？ 赛先生， 科学是造大炮的，又不是造人。 科学能够造大炮，也能够造人的身体。您要是不信，我现在就给您证明，您的手能摸着地吗？ 我现在没事磨什么地，不磨我知道够不着。 只要您跟着我学，马上就能立竿见影。 嘿，你要是耍我，你的下场就是他们一样，马办法办枪毙。 要不你想个别的办法？ 别，不必，就这个， 就这个办法。 起立。 利用这个办法，马走日成功的忽悠了武大帅，让武大帅答应放掉了武器和向飞田，而他却始终没好意思把自己所求之事向武六吐露。结果完颜英被害一事被媒体公之于众，马走日成了谋财害命的杀人凶手，而处事精明的向飞田便把捉拿马走日当作加官进爵的筹码，一路升官成为了上海法租界里头鼎鼎大名的华人警官。在向飞田的操控下，上海滩名角王天王粉墨登场。在马走日逃亡的两年中，善于投机钻营的王天王把马走日杀人案改编成了戏剧，迎合了大量低俗观众的趣味，竟然一票难求，轰动全国。而马走日也因为看不惯王天王对自己形象的卑鄙刻画，便乔装打扮找到了他。王天王由王志文饰演。 听说你等了我一晚上， 能跟您来见上面，就是等上一年也值。 想演戏？ 不是，我那受人之托，给您来带点东西。 谁呀？ 马走日的表哥。 啊、哦，是吧？哎呦，太客气了。哎，三叔，他表哥除了让你烧了这点金子， 先生，请吃坐。 谢了您。 还有没有其他的？ 表哥呢，还让我给您了带来三句话， 请讲。 这头一句呢，是希望您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演戏。 这个不用说了。第二句。 第二句是呢，他希望您呐，以后能不能不要再演枪毙马走日了？ 为什么？ 因为呢，见不下去对马走日呢不利，对您了自个儿更不利。 第三句。 第三句是呢，您了都记住了吗？ 我是问他让你烧的第三句话是什么。 表哥烧的第三句话就是问您了都记住了吗。 嘿，咱他表哥呢？你哪能不？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他表哥到底是干什么的。 表哥呢，他是嘛都不干，又是嘛都干，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呗，他都是干这个的。这一次他是头一回给别人送钱。 马走日的威胁并没能让王天王就此罢手，反倒是有些变本加厉。愤怒之下，马走日在王天王表演现场动手打了他，却因此被埋伏的警察抓获。而这时的向飞田、武七等人为了美化自己，也正计划着利用马走日一案拍摄电影，并要马走日亲自出演吸引眼球。为了说服马走日，向飞田假称电影拍完后就会放掉马走日。不明真相的马走日答应了他，结果在电影拍摄时戴着钉子面具的马走日因不满王天王对他和完颜英的侮辱公然反抗，却遭到了警察的殴打。后来五六的及时出现才阻止了这一切。 马走日，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枪毙了我吧。 别装硬汉，那天向警官没跟你说清楚吗？拍完电影就把你放了。 说得很清楚，可是我演不了。 你是害怕面对自己的丑恶？ 不丑恶，我没有杀完颜，完颜是因我而死，枪毙我不冤枉。可是完颜不应该受辱吗？他是个体面的人，他是个要钱的人。 那天你做了什么致他而死？ 我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 因为我不记得。那天他突然很高兴，想替我说爱他，我没说。 还想让我娶她，可是我没娶，我给她抽了大烟，开始带她出去兜风。那天的月亮特别大，特别大。她跟我说：“咱们上月亮吧。”我就开车带她上了月。等我醒过来，吃了饭了，他就死在那儿了，跟睡着了一样。 把面具摘了。 不摘。 摘了。 不摘。 摘了。 不摘。 啊，早日，我能相信你吗？ 看到面具下马走日的那双眼睛，五六相信了他。但这时的向飞田武器和王天王却着急了。 改写历史的两根柱子，马走日他不演杀人，这断了一根， 还有一根就是枪毙真人马走日。 一根只能改写历史的一半啊。 改写一半，那他妈叫改写历史吗？ 显然改变不了。鄙人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快说。 一个男人的一张脸，一个婴儿的一张脸接在一起，慈祥；一个男人的一张脸接一个光屁股的女人，流氓。所以马走日那张狰狞的脸接上一个断头女人，他就是在杀完眼睛。 办大事还得需要搞艺术呢。 如此这般杀完眼，在观众看来他是有的。 所以枪毙马走日，要么你来，要么我来。 两根柱子都有了，历史依然可以改变，那就敬五六小姐。 进屋去， 死去吧。 谁死去？ 你们。 我们。 你们仨。 我们仨。 你们仨都死去吧。 您这是发的哪门子火啊，五小姐？ 马走日刚说自己没杀人，你们就在这里商量怎么把他枪毙了。 我记得前两天问您是真枪毙还是假枪毙，您可说的是真毙。 这话是我说的没假，可是我还说了真杀人才能真枪毙， 枪毙他也是观众的呼声。 什么？ 你总不能让观众也闭嘴吧？ 你跟谁说话呢？ 不是，我是跟 谁说话呢？ 站着。 啊， 站起来，站直了。 姐，为了一个马走日不值当的呀。 要不是马走日，向警官那天早就在马厩里变成猴了。 在向飞田的吵闹声中，警卫都撤出了房间。 马炳瑞，马炳瑞，马炳，再告炳瑞。 看，说胡话了吧？ 我是怕他们偷听咱们说人话。像您这身份，一般都喜欢逛逛戏园子，捧个老生小生的。您可倒好，喜欢逛个巡捕房，这也没什么问题。肯定不能捧男犯人吧？ 向飞田。官升得太快了，说话都敢带刺儿了。 咱都不慢呢，感谢大清亡了国嘛，咱都是暴发户。 你满人还感谢大清亡了国？ 哎，我现在是法国人，布鲁诺相让皮埃尔不在的时候，法租界这地儿我说了算，马走日说毙就毙。 谁不在，你也做不了主。刚才你说我是暴发户，那我今天就干点暴发户该干的事儿，让你瞧瞧。胶片我带走，马走日我也带走，谁也别想枪毙他，引渡到护军署去。 你爸爸的事儿你也做主？ 我还就做主了。 就这样，五六恳求武大帅把马走日从法租界带到了武大帅所管的地区，但是由于武七等人从中作梗，武大帅还是决定枪毙马走日，以平息民愤和提升威望。但是五六却对马走日的感情越来越深，最后还因此和母亲产生了激烈的争执。后来五六在父亲迎娶一位白俄罗斯贵族女子为妾的夜晚，偷偷放走了被关押的马走日，并和他一起开车逃走。武大帅等人在后面紧追不舍，五六的母亲也通过车顶的喇叭不停地向五六叫嚷着。按照马走日的方向，五六打掉了母亲车停的喇叭，但却因此引发了和母亲之间的枪战。最后不得已之下，马走日和五六逃进了一个风车。 五六，咱俩不会都死了吧？ 你害怕了？ 我早就该死了。 马走日，我愿意跟你一起死，你愿意跟我一起死吗？ 我不愿意。 你还不愿意？为什么？ 不料找个男的，不是为了跟他一块死，找个男人是要跟他一块好好活。 马走日，不要一个人走，跟我一起走。 你醒过来干什么呀？啊，不然你也不会再挨这么一下子，不是？我真是对不起你，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别再醒过来了啊！五六，再见。 说着，马走日走出了风车，并一直走到风车前的高台上，俯瞰着追逐他人。 马走日在此，想必我可以啊！别上来抓我，谁也别上来抓我！五六是被我绑架了，我就把他放在风车里头了。我为什么绑他呀？我不是想逃吗？我逃哪儿去啊？我就逃到这儿，不都想枪毙马走日吗？这儿最好。那位说了，你有枪，怎么不自杀呀？嘿，那多不讲究啊！我马走日要么他杀，我要么杀他，我怎么能自杀呢？嘿，什么枪法，这是有点凉风进来了倒是。我不但对不起五六，我连五七都对不起。五七啊，把他爸的钱偷出来，说让我给洗白了。我说行啊，都给他花了，说办一个全世界的舞女大赛。我哪儿找那么多舞女去啊？那都是我自己瞎安排的。那位说了，那三金花呢？三金。 还没等马走日说完，接连的枪声就彻底结束了他的生命。马走日也从高台上坠身而下。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姜文自编自导自演的国产影片《一步之遥》的故事。这部影片可以算得上2014年的年度话题之作，两极化的评价也让人们对这部影片印象深刻。在这部影片中，群众演员的人数超过了2万人，演职人员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以俄罗斯为主的外籍演职人员人数比08年奥运会俄罗斯体育代表团的人数还多。影片拍摄期间，多位重量级导演曾经前来探班，其中包括《地心引力》的导演阿方索·卡隆，《刺杀肯尼迪》导演奥利弗·斯通，《铁皮鼓》的导演沃尔克·施隆多夫，足见姜文的好人缘。另外呢，虽然影片的故事发生在上海，但拍摄地却是在北京、福建永定、浙江乌镇以及内蒙古坝上来完成的。姜文还特意在草原顶峰搭建了欧式风格红色风车，为了拍到最美草原夕阳，更是每天等到5点到6点之间，短暂的一个小时才进行拍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姜文与王志文一直私交甚好，两个人曾经数次讨论合作，但是此前呢，因为缺乏机会一直没能实现。那这一次《一步之遥》剧本完成后，王志文是最先确定下来的演员之一，由他饰演的王天王也是征服了众多的影迷。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